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開始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直播室入面咧，繼續有浩輝到啦，同大家一齊上堂啊！咁啊，聽我哋即係主題嘅音樂啊，就係爵士樂啦。咁啊，當然啦，直播室入面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亦都有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 喺度。Alan 你好， 你好。 嗱，今日咧又同我哋即係上堂啊，咁啊，聽聽音樂。今日咧會帶嚟一個咧新嘅爵士樂嘅種類啦，就叫做 Cool Jazz， 咁就冷爵士樂。聽個名咧就好特別嘅，咁因為咧 cool 呢個字咧，通常即係形容人啊，可能有啲冷傲啊，嚇，有啲唔理人啊咁樣啦。咁但係咧爵士樂俾人嘅感覺咧，即係都韌韌地啊，嚇，熱情啊咁樣噶嘛，好似大攬都扯唔埋咁樣喎。咁到底咩係 cool jazz 咧？ 啊，呢個我講得幾好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啲人咧照字面睇 cool jazz 咧，一開始就會諗，喂，係咪好慢嘅咧？ 係啦。 或者係咪唔係好激烈啊？ 好柔情咁樣嘅。 係啦，好靜啊。其實咧唔係冇，係有呢種元素喺裏面，但係唔係絕對係慢嘅，有好多快嘅cool jazz 嘅歌嘅。 係。 咁但係嗱，咁究竟 cool jazz 係咩嚟嘅咧？咁我首先就要講下究竟 cool jazz 嘅之前做啲乜嘢先啦。咁我哋就係大概個 cool jazz 就係五幾年啦。咁之前就係 bebop。 係 bebop。 咁 bebop 我哋係點樣㗎？即係好多 soloist 啦，即係即興啦，有好多嗰啲standards 啦，即係我哋玩嗰啲標準歌啦 ，standards 啦。咁然後我哋中間就會即興啦。咁所以嗰個時代咧就好着重玩呢個 solo 啊，即興嗰部分嘅 個人能力 係啦。咁亦都同一個科技有關嘅， 係 因為嗰陣時錄音咧，佢哋黑膠錄音咧，其實就限住大概三分鐘左右。 係 咁你諗下，得三分鐘，如果我喺三分鐘之內我要整一隻歌咧，咁其實你嗰、那個前面個旋律，咁你要彈完吹完之後，中間你就要即刻 solo， 咁然後最尾就可能連嗰個旋律淨係可以吹一半嘅啫，咁就要完咗首歌啦， 就好趕啊成件事。 咁所以其實咧，嗰陣時玩 bebop 咧都好少話有啲好慢嘅歌嘅，即係冇辦法，呢個係嗰個科技嘅問題。咁所以咧嗰個時候咧就有好多人就即係有一班後生仔就覺得，咦 ，bebop 係有佢嘅好處啦，有佢嘅特性啦，當然啦。咁甚至好多後生仔都係學 bebop 先嘅。咁但後屘就開始諗，我哋其實可唔可以跳出呢個框框咧？咁嗰陣時咧，就有一班係玩 bebop 嘅後生仔聚埋一齊。咁其中一個就係 Gil Evans， 咁佢咧就一個 arranger 嚟嘅，就 係專編曲嘅 編曲家嚟嘅，係啦。咁嗰陣時佢好後生啦，咁又有 Miles Davis 啊、John Lewis 啊，咁啊仲有 Jerry Mulligan 啊，咁呢幾個樂手咧都係好年輕嗰陣時，咁佢哋咧就好好朋友，一放工啊，咁佢哋放工係講緊半夜啦，係啦，咁就會聚喺 Gil Evans 嘅屋企，咁然後大家咧就會 jam 啦，係半夜凌晨咁樣 jam， 即係佢哋翻工咧其實都係玩緊音樂嘅，咁啊放工都繼續玩音樂，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即係大家聚埋一齊喺度研究啊，喂，我哋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到，係可以超越到 bebop 呢一樣嘢咧，或者唔好話超越啦。或者係叫做一個延伸啦， 佢哋想試一啲唔同嘅嘢出嚟。 係啦，但係點樣唔同法呢？咁大家就諗，平時 bebop 冇咗啲乜嘢，我哋就可以加翻落去。 係， 或者有啲乜嘢係可以令佢做得好啲嘅。開始就有成形啦，就係、譬如佢哋咧就諗，如果我哋得三分鐘，即係一個錄音咁樣。 係啦，咁佢哋個方向會係點咧？即係三分鐘，即係邊啲多啲，邊啲少啲，佢哋想點樣咧？ 係啦，如果我係三分鐘放翻多啲喺個主旋律度咧， 係。 咁例如譬如佢哋有啲 arranger 噶嘛，佢哋有啲編曲家，咁大家就諗，如果我編好少少，嗰個前面嗰個旋律， 係， 或者編好少少後面點樣完首歌，咁首歌就已經唔同曬啦。 係，即係嗰個架構會完整啲。 係啦，開始去諗一樣嘢就比較平衡啦，就平衡乜嘢咧？ 平衡一個好好嘅 solo， 嗯， 即係即興一定要有嘅，但係有一個好好嘅 arrangement 喎，有個編曲喎，然後又有一啲叫佢哋自己作嘅歌啦，咁然後呢幾樣嘢都好平均地咁樣去做呢個音樂。嗯，咁開始就有 cool jazz 呢樣嘢啦。 嗯，即係簡單而言，即係平衡翻成件事啦。Bebop 嘅時候就可能側重咗solo 嗰個部分。咁，但係佢哋覺得就變相咧，可能有啲因為時間限制咧，就好似有啲甩頭甩骨咁樣嚇，好似頭重尾輕咁樣。咁佢哋而家就想就平衡翻成件事啦，咁樣。 嗱，咁佢哋咧確實係就係想做呢樣嘢啦。但其實佢哋呢一個 idea 咧，又唔係話。佢哋先有㗎喎，其實之前已經有一個類似咁樣嘅形狀出咗嚟，而佢哋就攞咗佢嚟做一個叫做 reference 啦， 做一個 參考啦，係， 嗯， 啦，咁就邊個呢？就是，其實嗰陣時Count Basie， 嗯， 大家都應該知道就係 Count Basie Orchestra 啦，咁， 嗯， Count Basie Orchestra 咩嚟㗎？就是，一個好出名嘅 big band， 咁， 嗯 啊，我哋有講過佢哋嘅即係個吉他手啊，好出名啊，成啦，咁然後咧佢哋咧其實 Count Basie 有一個叫做 Count Basie Kansas City Seven， 係一個細啲嘅 band 嚟嘅，咁咧佢哋咧就有一首好出名嘅歌就叫 Last Lips。呢首歌咧，里面有 Lester Young 一个出名嘅 saxophone player， 就去玩咗个 solo， 咁就成首歌当然系写俾 Lester Young 啦，咁就好正嘅。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有 Count Basie 去 arrange 一个 small group 啊，一个好细嘅 group， 咁，但系佢咧就做到好似佢平时做开嘅嘢一样，即系 big band， 有一个好好嘅编曲，咁所以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就好平均地咁样去。演繹，咁， 嗯， 然後中間咧個 solo 又唔會太長喎， 哦， 咁， 嗯， 後面又圓得幾有個 form 喎，哦，咁所以成件事撈埋咧就係，是，一個其實幾似一個 cool jazz 嘅元素喺裏面嘅，係啦，咁當然啦，嗰陣時候係根本就冇人會知道呢個係 cool jazz 啦，咁但係之後嘅人聽翻咧就攞呢一個做 reference， 嗯，就覺得嗰個架構就好好啦咁樣， 係啦，即係佢唔係話 exactly 攞呢啲一隻歌嚟做。一個參考，但係佢嗰個年代或者佢呢一首歌啦，特別係就好表達到佢哋參考嘅歌係啲乜嘢。 好啦，咁呢一班咧年輕嘅樂手啦，咁就有咗呢一個參考之後咧，應該咧就可以好好去即係計劃一下啦，點樣去實行佢哋嘅諗法啦。嗱，咁呢個時候咧先唞一唞，咁啊陣間翻嚟咧就會講下咧，都叫做 cool jazz 啦，有少少成型啦，啊有啲咩嘅樂手，有啲咩嘅歌曲係體現到 cool jazz 嘅咧，咁陣間翻嚟再講。呢個時候啦，先去一去 all around jazz 先。 All around jazz。 今次嘅 All Around Jazz 咧，就想即係請 Alan 咧介紹一下啦。咁啊，先係個場景先嘅。咁啊，個場景就係咧，今日咧就好開心。咁啊，同班朋友咧夜晚啊食飯有個聚會，咁啊少少嘅聚會啦，幾個人咁樣。咁啊，氣氛都好好嘅。咁啊，但係咧想即係個環境就再舒服啲。咁啊，所以咧就想揾首音樂咧去踩一層底。咁所以啦，同朋友聚會嘅時候。可以聽咩爵士樂呢？ 我就咁諗嘅。首先爵士樂呢就好特別嘅。 係 好有呢個即興啊現場感啊。 係感染力。 咁係啦嗰種嘅力量喺裏面嘅。咁所以呢我就會覺得如果同朋友一齊玩爵士樂呢或者好好嘅朋友呢 就特別會感覺到嗰對 band 咧係有默契嘅，就好似識咗好耐咁樣嘅 musician 咧，咁佢哋玩出嚟咧係同一啲，即係可能佢哋都好勁嘅喎幾個 musician， 但佢哋唔係真係咁熟悉咧，又可能有啲唔同嘅感覺，嚇唔一定話邊個好啲啦，但係會唔同嘅。咁、我就諗，如果一對好 friend 嘅人一齊玩嘅爵士樂，仲要現場嘅。咁就應該比較切合你依家講嘅呢個主題啦。咁所以呢我就揀咗啦 Modern Jazz Quartet 呢一對 band 呢嘅其中一首歌 Softly as in the morning sunrise。 咁而呢一隻歌呢其實係一隻非常之重要嘅 album 裡面嘅、就係佢哋最後嘅一個 concert。 最後嘅一個 concert。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如果我係有一班好朋友，咁一班仲要叫戰友添，咁大家一齊玩咗咁多年啦，做咗咁多個 show 啊，咁然後話到明俾你聽呢一場係最後一場啦，咁樣，咁嗰個感覺係比較我覺得係有啲感動啦，咁同埋你聽到佢哋係玩得特別放嘅， 係最開心今次啦，最後一次啦，就享受佢啦。 係啦，咁所以我呢就覺得呢一隻歌呢就應該幾適合呢係一個朋友聚會，咁等你知道好似每一次都可能係最後一次啦。 哎呦，都啱嘅都啱嘅。嘩，咁呢個時候啦先請大家呢欣賞呢一首歌啦。 掌進課程 Jazz 試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 Jazz 試學 Jazz Talk 啊，咁啊聽完歌仔翻嚟啦，咁啊大家又要坐翻定定啦，咁啊開始就聽老師講書啦，咁啊今堂講嘅咧就係 Cool Jazz 啦，咁頭先咧都有講到一啲嘅起源啦，同埋佢嘅特色啦，點解一班年輕嘅樂手想發展 Cool Jazz 咁樣，大家都即係有個底啦咁樣。好啦，咁啊呢一 part 翻嚟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多啲咧Cool Jazz 嘅音樂啦，咁啊頭先了解咗背景啦嘛，咁啊而家咧可以了解一下咧發展出一啲點樣嘅音樂咧咁樣，咁啊有請 Alan 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咯。 好啊，嗱咁 Cool Jazz 啦，就係我都講過咧，一開始就應該算係喺 Gil Evans 個屋企度發生啦。咁啊，其中一個地方最主要嘅地方啦。 係。 咁其實即係邊度咧？即係東岸。咁其實東岸嘅爵士咧，嗰陣時候就相信係叫最活躍嘅。 係。 其實依家都係我相信。不過依家就比較即係度度都有啦。咁但係始終 New York 啊呢啲都係比較重要嘅城市啦，爵士嘅城市。但係當時嚟講咧。New York 就肯定係 number one， 係， 仲要係爭好遠嘅，因為嗰個科技冇咁發達。咁但係咧，就因為 Cool Jazz 呢樣嘢，同埋佢哋有好多好出名嘅樂手啦，亦都就影響力好大。咁所以令到西岸咧，其實都有啲人咧都知道呢一樣嘢。咁嗰陣時候咧，有一個這個就唔係西岸，大家東部就係叫 Oklahoma 嘅一個州，裡面有一個好出名嘅小號手。就叫 Chet Baker， 咁嗰陣時咧，其實佢好中意 Miles Davis 嘅，咁所以佢好 受佢影響。咁而佢嗰種爵士樂咧，就被譽為係西岸嘅爵士樂啦。 嗯，哦，即係佢好有西岸嘅特色噶咯噃。 係啦，同埋佢冇咁喺東岸嗰邊發展得咁多。 係，但係佢都係 cool jazz 嚟嘅。 係，冇錯，佢都係有嗰種味道嘅，即係嗰種同埋嗰種 style 嘅。 係。 咁所以嗰陣時咧，亦都因為即係 Miles Davis 啊，咁嗰啲cool jazz 嘅 players 啦，咁佢又受到佢嘅影響，咁然後佢就整咗自己 style 出嚟。 嗯， 佢玩小號啦，亦都係唱歌嘅。 係。 咁但係佢嘅小號嘅嗰個技巧方面咧，就唔係話一啲非常之快啊。然後好著重技巧啊，然後即係好似 Dizzy Gillespie 嗰啲咧，佢絕對係啱啱相反。 係情感派啫，佢 好情感派嘅。咁所以其實咧，佢嗰種爵士樂咧，情歌啊、慢歌嗰啲咧，係啊，即係佢就玩得非常之出色嘅。咁、 嗯、 而佢咧有個 group 嘅喎，就係冇鋼琴手嘅，係啦。咁嗰陣時咧，佢就做咗一隻歌，就叫 Freeway。 係 咁，大家可以聽聽就係佢嘅 version 嘅 Cool Jazz 啦。另外一位 cool jazz 嘅樂手啦，就叫 Dave Brubeck， 有一隻非常之出名嘅專輯，就叫做 Time Out。 嗯， 咁呢隻專輯就非常犀利啦，因為嗰陣時嘅爵士樂咧，通常咧我哋都係以四四為主嘅， 係， 咁即係一二三四咁樣數啦。 嗯，四拍四。 係啦，四拍四，咁又或者有陣時會三拍四嘅， 係， 但都係一啲叫做比較普遍嘅拍子。 係， 但喺嗰隻嘅唱片裡面咧。嘅歌咧都係啲古怪嘅拍子嚟嘅， 嗯， 譬如有一首最出名嘅歌叫 Take Five， 就是、五拍啦。咁所以喺嗰陣時嚟講咧，就呢一啲歌咧就算係叫做比較特別啊，好創新， 係， 因為從來都冇人會玩啲咁怪嘅拍子啦。咁但係佢呢一個 idea 點嚟嘅咧？其實嗰陣時佢咧就遊歷歐洲，又亦都去過好多唔同嘅國家咁樣，佢就聽到人哋嗰陣時喺啲街邊玩嘅音樂啊，然後又同人哋交流下，就發現哦，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嘅元素係可以加落去爵士樂度。 係， 其中一樣就係嗰個拍子啦。 嗯哼， 咁佢就開始諗啊，如果我整一隻唱片，用一啲元素加埋落去，咁咪做啲新嘢出嚟咯。咁所以佢咧呢一隻唱片咧就非常之成功咁樣咧，就即係除咗做到 cool jazz 呢樣嘢啦，仲帶咗樣新嘢俾我哋之後嘅樂手，就係話我哋其實咧玩嘅歌咧唔一定咧淨係得四四同埋三四嘅，其實有好多拍子都可以玩嘅。咁所以影響到我哋咧新一代啊嘅爵士樂咧嘅拍子嗰方面咧就好大影響。 嗯，我覺得好特別喎佢呢個諗法，因為首先你頭先提到佢係因為遊歷咗唔同嘅地方啦，即係吸收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再發現呢一樣嘢，可以咁玩喎。其實咧成件事係好符合爵士樂嗰樣嘢，即係你發現到一啲嘢，可以變喎，不如就抌入去試下啦咁樣。 好體現到呢一個嘅精神啊。咁呢個時候啦，不如先聽聽 Take Five 呢一首歌，睇下有咩咁特別先。金堂咧就帶咗俾大家咧一個新嘅爵士樂種類啦，就係、是、cool jazz。咁啊，相信咧頭先嘅歌啦，咁大家都會即係感受到咧同 bebop 啦有啲唔同嘅地方嘅。咁啊，歡迎咧大家都去再揾多啲啦嚇，去了解多啲cool jazz 啦，同埋即係之前嘅爵士樂有啲咩嘅唔同啦。咁啊，聽得多你自然就會明㗎啦。咁啊，今堂呢多謝 Alan 呢帶俾我哋一個新嘅體驗啦。下堂返嚟呢就繼續呢會有唔同嘅爵士樂故事介紹俾大家。咁啊，千祈唔好走開啦，下個星期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呢繼續喺度同大家見面，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